新团门市下电台 ，Capital 九五八城市频道，现在由蔡燕台播报紧要新闻。去印尼访问的财政部长翁顺宅表示，新印两国一直以来，在经济方面紧密合作，双边关系稳固。作为第四代团队的领导人，伊甲团队刷落来，从在现有的基础上，甲印尼的领导人共同深化双边合作，并且推动刷美甲绿色经济等新领域发展。本地官兵在你身边的连续两日召集5000宗，报4342宗，另外有3人病逝。卫生保障站的数据显示，其中184宗新病例由境外输入，其余的是本土病例。每周病例传播率小可达到 1.09。本地的累计病例达到1263033宗，其中1374人病逝。数据显示，跨国自顶个月全面开放边境了后，入境的访客人数明显回弹。根据旅游局网站的数据，顶个月入境访客达到294300人次，比三月份增加将近1.5倍，也是自2020年二月以来的新高。马来西亚新增加超过2000宗官兵病例。马来西亚卫生部网站 COVID-19 的数据显示，两地昨日新增加2063宗病例，另外有5人病逝。马来西亚的累计病例达到4487482宗，其中35638人死亡。台湾的官兵单日新增加本土病例，去落到9000宗以下，另外有49人病逝。台湾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同步，两地昨日新增加85720宗本土病例，输入型病例有41宗，累计确诊病例达到186291宗。累计死亡病例是1284宗，朝鲜的疫情持续严重，当地连续五日通报20万宗发烧病例。韩国联合通信社引述朝鲜官方媒体报道指出，截至昨日，至少219000个人出现发烧的症状，累计发烧病例超过240万。此外，朝鲜国再有一人病逝，累计死亡病例66宗。俄罗斯表示已经完全控制乌克兰东南部城市马里乌普里，最后减少阿索钢铁厂的乌克兰士兵也已经投降。俄罗斯国防部发言人科拉申科夫表示，自星期一以来已经有2400多名困守钢铁厂的乌克兰士兵持续投降，最后一批士兵也在昨日投降。第31届东南亚运动会消息，我国乒乓选手周铁宇和陈占无法打入男女单打决赛，取得两面铜牌。乒乓队也提前结束本届东运会比赛，这是我国自1993年以来头一摆无乒乓选手进入单打决赛。新闻报告完了。